诸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感应篇第四十八节，第五十八节，自罪引他，容色方属。这个幕后一句包括的范围很广，引申的意思就更多。注解里面简单的举了几个例子啊，方属如衣破形象，即意即意义解释。他说前者即以养生，高者用以济世，若永色之时不得行，亦是无道之不广。而四方多饥寒失业之人，这个几句话了，我们可以细心的去思维。换一句话说，凡是能够利益社会的、造福众生的，所有一切理论与方法，都应当让它畅通无阻。所以佛在经典里面每一部经幕后都有流通分，诸位想想这个意思，希望这些道理方法能够流布十方，通达三世，这样才能令一切众生都能得到利益。如果障碍流通，这个罪过就重了。现代世间人，无论是国内国外，有一个严重错误的观念，就是保护自己的权利。这个观念是错误的。保护自己的权利就障碍流通了。自己所得的利益可以说是非常有限，而造作的罪业无量无边，这是他没想到的。佛在经教里面告诉我们，财富是果报，财布施是因缘的，施得越多，果报越厚啊！不肯布施的人得贫穷的果报，不肯用法布施的人得愚痴果报，不肯行无为布施的人得多病短命的果报。这个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所以欢喜财布施得大富啊， 欢喜发布时得聪明智慧，欢喜修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。啊，世间人所追求的啊，富贵、智慧、健康长寿，而所作所为恰恰相反。啊，那么虽然相反，我们实际上看到呢，好像他也有所得。这是什么道理？佛给我们说的，他这一生所得到的是他前生所修集的。因果通三世啊。明白这个道理，诸佛菩萨事出世间大圣大贤，起心动念都是利益社会、利益众生啊。都是希望一切众生得富贵、得智慧、得健康长寿啊。所以点点滴滴那些方法技巧啊，都巴不得赶快传授给别人啊，希望一切众生呢，个个都通达、都明了、都拥有。这是圣贤人的心啊，是佛菩萨心啊，啊，哪有障碍别人的行为呢？念头都没有啊。那么在佛门里面，古时候确实没有，我们看古书，后面古时候没有版权，但是最后一页呢，它总印了几个大字啊，欢迎流通功德无量，或者欢迎反应，他总印这些字样。现在这些书籍啊不一样了，连大藏经啊，这个出版商印的这些大藏经后面都版权所有，翻印必究，他眼前是可以得一点利益，他的果报在阿鼻地狱，永劫不得翻身。什么原因呢？他窃盗佛祖的版权，释迦牟尼佛没授权给他，祖师大德也没授权给他，他这叫盗版呐。古圣先贤佛菩萨这些留下来的遗产，是世间所有一切众生个个都有份啊！你怎么可以独占呢？你就想罪过多重啊！啊，这个事情啊，被现代许许多多人疏忽了，乃至于出家的法师都疏忽了这一点。啊，晚年隐培法师到台湾，他很喜欢住我的基金会啊，我对他老人家的招待很周到啊，他看到我们所印的经书善书流通全世界啊，看了一看呢，没有他的书，他就来问我：“哎，这净空法师，你流通的怎么我的书一本都没有啊？” 我说老法师，你的书后头印上版权所有，翻印比旧，谁敢动啊？啊，这个他才摇头的时候有回忆呀。我们学佛人决定不做犯法的事情。啊，你说你版权所有，我绝对不认你的。啊，你有你的因果，我有我的因果，我找那些没有版权的书，我来翻译。啊，现在我们也有点能力了，我们可以重新制版来流通。啊，燕培法师告诉我，他的版权被人家买断了。我那时候跟他说，我说你要是卖版权，你为什么不来找我呢？啊，我基金会可以买你的版权呢，流通全世界。啊，你卖给书商，人家能印多少部，能卖多少呢？你的教化了，不能够普遍到一切众生呐。啊，你一生的心血，用错了地方。那么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，严公跟我是好朋友啊，我们在一起是无所不谈的啊，所以到幕后他还有几本书啊，还没有卖出去，就交给我们基金会啊，大概有两三种啊，我们也把它印出来，广为流传。啊，那么现在人强调的什么智慧财产权啊，我们读佛经的人清楚啊，智慧财产权果报是什么呢？世事愚痴啊。干这个啊，商业里头的竞争啊，保护自己的权益啊，产品决定不能让别人仿冒，都是为了自私自利，不是为社会，不是为众生。为社会，为众生，无量无边的福报，用尽心机，能不能得到福报呢？丝毫都没有得到。啊，他今世所得到是前世所修的，来世就可怜了。过去生中累积的福报享受尽，这一生没有修福，造作罪业啊，纵然发了财了，也在社会上做一点慈善事业啊，回馈社会，那是小善。永色方殊，大恶，小善敌不过大恶啊！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，要了解事实真相，起心动念，所作所为，要想到社会整体的福利啊，众生群体的幸福 所以我们过去图书馆基金会啊，现在的居士林跟此地净宗学会所有出版的啊，这个出版物书籍啊，这个磁带、录像带啊，光碟，全部都没有版权。不但没有版权，而且没有一样东西是向外面卖出去的，我们全部赠送啊，免费的供养啊，啊，这是许许多多同修们到新加坡来参观来共修，看到这个道场一天比一天兴旺，什么原因造成这个现象呢？我们勤修三种布施啊，财布施、饮食、衣服、医药，我们样样照顾周到啊，居士林每一天吃饭的人超过1000人，星期假日3000-4000人。这一边每一天3餐供养，还有2道点心，24小时不间断的供应，一分钱不收啊！欢迎你来吃饭啊！不论你学不学佛，你毁谤佛、侮辱佛，你来吃饭，我们都非常欢迎。法布施做得更多了。财布施，我们还供养其他的宗教、其他不同的族群。我们布施对象啊，向全世界。有不少人看到了。问李牧原居士，李牧原居士现在是居士林林长了。问他了，你们的钱从哪里来的？怎么会这么多啊？李居士回答得很幽默，我们有后台老板，大富贵、大智慧的后台老板。老板是谁呀？阿弥陀佛。我们只是很认真努力去做，证实了佛在经上所说的道理跟事实真相，就是越施越多，所以你不要害怕了，你的心量要拓开，为广大的社会服务，为一切众生服务，不分种族，不分国界，不分宗教信仰， 一律平等的服务，真诚的爱心，毫无顾忌呀！啊，过去大家在经典上看佛这么说，没有看到事实真相。现在我们在这做了，你看到了。啊，这个地方是大修布施，所以财源滚滚而来。啊，你问我从哪里来的，我也不知道啊，李居士也不晓得。啊，总而言之，事实告诉我们，啊，居士林的布施。没有向信徒要过一分钱，没有化过缘，没有募过捐，这是事实啊。一年365天，天天供应餐点饮食，没有买过米，没有买过菜，没有买过油盐，啊，都是各个方面呢自动送过来的，啊，知道这个地方呢是广行布施的道场，所以许许多多同修啊，自动乐意送来的。啊，上一次我们访问基督教，基督教的朋友问我们，你们佛教好像对于这个老人福利事业做得很少啊。李牧原居士回答他，我们做得不少，做得比你们还多，但是我们没有老人院。我们的老人福利事业在哪里呢？你到居士林楼下厨房去看看，每一天有几百个老人在那里欢欢喜喜，有说有笑，在这做义工啊，啊，在那边捡菜呀、洗菜呀，啊，在厨房帮忙啊，所以。我们对老人的照顾，让老人在这个地方修福修慧呀。所以，每一个寺院庵堂都是老人院。这个老人院是开放的，啊，也有住在里面，也有啊早晨来晚上回家的。啊，让他们做他们自己欢喜做的工作，啊，他们在这劳动，身心健康，一面劳动，一面听经，一面念佛，这个生活多么充实啊！啊，其他宗教还没做到嘞。啊，我们大力修法布施，看到居士林上上下下，啊，真的智慧增长，法喜充满，啊，你看看哪一个人见面，不是满面笑容，啊，亲切的招呼，这是一个非常温馨的大家庭啊。每一个人身体 真的是健康长寿。啊，我们最近设的有中医一诊所，为社会大众服务啊。居士林的林友，这里面到医诊所去的人，我还没有看过来。啊，所以这个道场如理如法的修学。每一个人起心动念言语造作，无不是流通大法，无不是念念想着贡献自己一份心力为社会造福。啊，为一切众生造福。佛法在此地落实啊，不是在讲堂啊每一天说说就算了啊，完全落实了，完全兑现了啊。佛陀在经典上字字句句教诲，已经变成我们实际上的生活行为，变成我们的思想意愿。这个叫学佛。当然我们的过失还很多啊，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？每一天读经研究讨论，改过自新呐。啊，把自己的境界不断的向上提升，把利益众生的事业天天在拓展啊，在扩大了啊。我们今天志同道合的同学，包括全世界的同学们啊，我们应当了解共同努力，精进不懈，才真正做到自度度他。这个两句文里面含义非常深广，说之不尽啊，我们要细细在生活当中去寻求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